各位同学，今天啊，我特别是生活在北京的生活圈，所以我没有机会再为各位去补完什么刺激。所以如果我今天晚点下课，同学可以原谅我吗？ 可以，可以。 我非常高兴，我非常高兴的，工作两三下就没有忍过气，你了就下课了啊。但是我希望你们能这样仔细一点啊，对于我来讲，每次机会都很有可能是我唯一的机会。因为我上次来大木啊，我预定的讲题是女性的头脑的中医身体观，这是一个我从来没有碰过的领域。而就是我从前在大学的时候做过两年的《黄帝内经经》里面研究，而我发现啊，要以内经的脏象去养生这件事情，它的那整个逻辑是一个适合男性头脑的。可是我们中国在清朝那个时代出了一个华阳夫人，然后她用一个女性的头脑做了一种女性的身体书写，那她是拥有非常图像式，像是那种好像你到一个森林里面去找到一个小仙女，找到一个小精灵那种角度去写人体。那么我在想，因为《黄帝内经》的东西太硬，那是一个很难念的东西。如果我能够用《黄帝内经经》里面那些画面去讲内经的话，说不定可以让比较有用感受在学习的女性同胞容易上手。所以我下一次不会再讲这个议题，所以我真的是不是可能是我唯一的一次。那这个心理的层面啊，我不得不快速而粗略的说一下这个庄子里面的一种心理。那么我要讲快一点啊，因为我已经直接跟你一样，我有点急了。我这样说，有庄子里面啊，不聊我庄子写的书，我只不过直接讲答案好不好？我不要再讲这个庄子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然后这样你就会拆解。因为我庄子是训诂学进去的，所以我如果要讲的话，我可以用一个句子拆给你看，但是太累了，好不好？我直接讲答案，就是如果你要问庄子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庄子会说。人生的意义在于，你要用你知道的你自己，去滋养那个你所不知道的你自己。这句话听起来太玄了，是不是？但是这个东西为庄子提供象征符号书写，就是密码书写了。所以它有很多其他象征符号帮助你去了解什么是你知道的自己，什么是你不知道的自己。所以大约而言啊，它到最后画出来的图像给大家，这粉笔啊，居然不耐手，这个台湾人削过的手劲儿。就是说在下面的世界的字，就是我现在我知道是我的，就是我自己啊，这个比较小的我自己啊，我知道的我自己，它都是在下面的一条蛇。然后呢，那个我不知道的巨大的我自己啊，在上面的一条龙。那庄子的理想是有一天，如果你下面这条蛇跟上面那条龙打通了，那你就会变成一个很伟大的龙蛇混杂之辈。这句话是庄子，懂吧？也就是说，我们认识我自己，好像是在一个不知名的另外一个空间，有一个更大的自己啊，分出一坨东西到这个世界上面来，好像另一个玩具世界之外人打电话线上游戏，然后这个角色就要争取一些分数。然后呢，这个上面的我自己啊，如果觉得现在的五分数很够，我在这个股市啊，刚好捞到钱了，赶快收手让你断气，然后把这个东西拿回去吃掉，这个好处。那这样的一个画面，更像是庄子认为的生命。啊，那当然这东西也是很抽象、很玄的，还是那种画面而言的那种嘛，对不对？那这样就来了，就是在下面的世界里，我们认识自己啊。能够，就是做一个上面的世界的自己。那我是看上面下面是讲的石头已经摇摆了，我这边讲表面意识的话啊，上面写潜在意识的，这样讲可不可以？就是我的表面意识怎么知道我现在所选择的人生方向是否让我心更充实、更有能量，然后上面那个我会高兴的。所以 如果你要说庄子解释他的终极目标所谓逍遥这个词的话，庄子的逍遥的定义是用灵魂人的立场过肉体人的一生，这就是逍遥。不是你说今天我很逍遥，更加大家就跳过去，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想的逍遥是佛家用的开悟的，不是佛家用的开悟，佛家用的是哇呀哇呀，波也不容易，就是说智慧已经到达了彼岸，这样听得懂吗？就是你这个世界的我心中不稳定，外面是有生有生而已。好，那这样的一个画面是庄子希望我达成的，就是小我跟大我之间的障壁可以打通，然后这个小我终于有一天可以在还没有死的时候就回到大我里面，就知道我的人生要做什么，最多的能量我可以变成一个好果子，然后最后那个更大的我吃得很开心。那听起来好可怜啊，我是果子啊，可以画下来啊，就是我们是丢进股市的钱，对不对？赚赚赔赔，赚赚赔赔，哎，这个时候最好啪啪啪啪掉，对，不要再去想好了，是不是这样？大概是这样的画面。那么在这样的画面的时候，我想庄子认为人最重要的要做的事情，就是能够听到那个潜在意识的声音，你才会知道我的人生真的要的是什么。可是呢，这件事情我觉得不属于养生调和阴阳要讲这件事啊，是因为文斌老师常常说一个字，就是哎，我医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搞，就是神回来了，有没有听过这个字？这个人有神还是无神，对不对？那我昨天见文斌老师说了一句话，他说对，就是我说神是不是这个人的表面意识里你看到潜在意识，他说对，你懂吗？就是他的表面意识还能够有潜在意识的呼唤，虽然很轻微，你看到他的潜在意识还没有抛弃这个表面意识，你懂吗？这样才有神。那什么样的人呢叫做潜在意识已经抛弃了这个表面意识呢？就他已经没有神。那通常最容易发生没有神的人，就是所谓的大好人。因为大好人啊，有很多很多的他的头脑里面，他的观念，尤其是道德类的观念，他有很多很多的我应该，这样听得懂吗？就是比如说他潜在意识在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啊，我们一个人不是一出生就是开悟的，所以我们其实不一头脑是听不清楚的，对不对？所以潜在意识有两种方法跟我们说话，一种啊是拜托别人来欺负我。这是怎么讲呢？就比如说，如果我这个潜在意识在玩电玩，然后呢，我一开始就设定我的角色设定是一个水的疗愈系魔法师，就是我丢下去的这个角色应该是要当疗愈系魔法师的。可是这个角色呢，来到世界上，被他爸爸妈妈说，你呢要当医生才是对的，这样就当医生去了，懂吗？就是或者他本来应当足球员，他妈妈叫他当医生的，然后这个潜在意识呢，完全就说。糟糕了，我的这个角色中病毒了，我赶快叫他回头，对不对？可是他那个中的病毒太厉害了，他不想起，他不愿意去感觉，所以他如果看到这个人是比较在意外在环境，他就说这样子啊，你看我这个角色明明是选择疗愈系魔法师，他现在选择当战士，拿个大铁剑给人砍来砍去，我的角色错乱，不过呢还有一线生机，拜托这些别的玩家，如果你在游戏世界里看我的角色，你就把他大铁剑砍断。打算看一百次，然后发现他其实不是这条命，所以就会遇到很多恨命啊。那另外一个呢？如果这个人呢，他不是那么外向，他比较像内的，那这个游戏外的玩家呢，就会给他生病，你懂吗？他一走偏路就让他生病，一走偏路就让他生病，希望他能够发现跟我不对劲，你知道吗？所以病这个东西绝不是要医的，你懂吧？疾病完全不是你的敌人，就是疾病是潜在意识寄给我们的情书，是我们身体寄来的情书。就是不要从我学中医看到病，妈妈在娘亲，不是这样子。因为如果你在疗愈的过程里面害那个病人收不到那种情书，他没有听懂他的潜在意识跟他说的是什么的话，他的潜在意识会非常失望，从此不理他，他两年就再也没有失败，你懂吗？ 你害的那个人潜在意识什么末端。所以一定要那个人向内去感知，向内去觉醒，才能够得到一个真正的疗愈。就是当你真的听得到灵魂深处的声音的时候，疗愈就诞生。你懂吗？就像我身体从来没什么，可是呢，我现在好像已经两年没感过冒。你说你学生还弄得不感冒，人家是多没滋味，对不对？那么多方，对不对？一两个病，三个方子都没机会吃了。就是后来我两年没感冒，我才发现一件事，就是原来感冒啊是爱面子的人的请假方式。就是我对我的身体有一个心底深处的疲惫的时候，想休息的时候，哎，我遇到病毒就好高兴啊，因为这个城市灌进来啊，我就可以发作流鼻涕，就可以得到休息了，懂吧？所以我的身体意识非常喜欢病毒，可是呢，一旦我现在每天过都是真想人的日子啊，就只管把怎样快活怎样过，那我的整个意识上没有想要放假，我没有那个疲惫感，因为每天都在玩嘛，有什么好疲惫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的身体就算遇到病毒，对不对？它的反应就是打个喷嚏结束，因为只是灌一个新的病毒进来，然后我制造一个防毒城市，我们西医叫抗体了，对不对？那进一个新城市灌进来，制造一个防毒城市，那一秒钟就灌完了，结束了。所以感不感冒这种小事，完全关系到你喜不喜欢你每一天的生活。就是这个小事来讲，那当然很严重的人是因石化热的癌症。那我才会假设心脏是什么状态，所以他没有问题。但是还有更严重的人是，但更惨，就是完全被潜在意识抛弃的人就不生病。因为情书怎么寄，他也没有收件人的时候就不必寄。所以直到今天搞中医那么多年，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骗子。因为我好像说，哎，这个方、那个方、那个方可以帮助你得到健康，事实上是没这回事。这样听得懂吗？因为基本上这个基盘在这里，就是身体是潜在意识跟表意识沟通的界面，当然还有别的界面，比如说梦境，就是你睡觉的时候，睡着的时候，表意识关机留在肉身，灵魂出去吃顿饭再回来，那回来的时候想跟你说些话。可是呢，因为它的次元太高了，你的境界太低了，听不懂，所以就变成片片段段的象征性的故事，就是梦境，是不是？所以身体是梦做的，要记得这件事。就人的肉身的整个反应，其实关系到你跟你潜在意识的调和。如果你听得到潜在意识的声音，他觉得一封情书就让你深深的爱上，他就开心了，那也不必寄了，浪费一秒，对不对？但是如果他寄来寄去，你要想的，他一开始要追求你的爱的时候，他情书啊会寄得急一点，然后马上 没收到， 我感觉他没感觉，说暧昧他寄的最急，然后他确定确认真的是不爱我，他就寄了，这样懂吗？所以这个人心呢，是从好到坏的时候会病越来越多，到更坏的时候又没病，这样的一种，所以这样的一个身体故事，我想我们应该有所意识啊，所以。我自己呢，就对中医，我觉得素无感情。我觉得中医对我来讲是一个，我还不能够听懂那些情书之前的应变措施，而且那些应变措施让我觉得，我好像撕了好多封情书。然后我又完全，可是我的潜在意识又没有绝望，所以又拼命寄新的情书给我，所以一病方平，一病又起，对不对？就是如果到了这样的画面怎么办？所以我说，我刚才想讲到最后的那个三句话，我现在不记了，好不好？我现在就先把那句话告诉你，我再研究跟馒头讲下去，反正看来你已经想好了。后天他的地址，这个讨厌讨厌两下。就是有三句话呢，可以定义真小人。还要抄哦， 就是不抄啊，你看你。 而刚刚我说徐老师说的潜在意识更惨，可以留个老人意识这件事情，就是他有神。那当然，我认为徐老师啊，他的功底比较好，他预知到道家的逻辑是这样子啊，看是这样子啊，真小人啊。那你呢，先做真小人，然后再把小人做大，因为做大的小人不能叫小人，对不对？最小就需要就是这个人。 不叫恋爱哦。因为庄子说人之小人，天之君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就是你在做人类世界别人眼中的乖宝宝的时候，天大宇宙你的潜在是绝对的叛徒。那可是你乖乖听大宇宙的话，当大宇宙的乖儿子的时候，你身边的人觉得你是叛徒，懂吧？所以呢，像我们修庄子的人，我最多得到的回馈就是我的助教说，练庄子最需要克服的难关就是你的朋友全部会换掉一批。因为当你有一个改变的时候，你忽然发现这个人不是我要的，对不对？这个情境不是我要的，这个工作不是我要的，这是练庄子最常发生的事情。那我要说的是，会让人失神而导致阳气虚衰，因为阳这个东西啊，用西医的角度来讲，就是人的自律神经里面的副交感神经得以提振。就是副交感神经，因为交感神经是这样的，交感神经的作用是战争或者逃走，也就是说，当你遇到的事情要敌对它，你要跟它战斗的时候，会动到交感神经。就比如说火灾要搬冰箱，交感神经很有力气要把冰箱搬出去，那就是很需要，对不对？那叫需要。那交感神经一直动一直动，就没有副交感神经来平衡它的人，叫做痨病。那相反的，副交感神经太夸张的叫做疫病，好病不饶人，对不对？相反是吧？像养生这个东西啊，庄子从来都不说不要养。像这个庄子里面有个篇叫做《刻意篇》啊，就说什么有的人啊喜欢学鸟呀，学雄鸟，你懂吗？那个时候导引术啊，学个鸟啊，就不熟嘛，是吧？怎么样怎么样？庄子说，这都叫做刻意，雕刻的刻。他说，这就是你硬的要把人生雕造成什么状态的作为。那庄子说，养生是什么？他说，啊，你要去用拍打呀、拉筋啊这些活动。他这里有写到一样的啊，打拍打拉筋啊。他说，这都是老者做的事，聪明的人是明智。你懂吗？就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让你的交感神经紧张，降低你的免疫机能，而不提振副交感神经。因为副交感神经提振是这样的：血管放松，血液流量变大，然后人呢吃好、睡好，修补自己，阳气充实，这是副交感神经做的事情。而中国人说的调阴阳，我当然知道是防中术，但是防中术的目的是在于提振副交感神经，大家听得懂吗？就是如果有一个人好爱好爱的，你在一个空间里面在一起，你觉得你这个爱人啊，可爱度有一个太高，看你家养的小狗那么高就不说了。就是这个人啊，那么可爱，比我们家小狗可爱一米啊，就看着他抱抱摸啊摸啊，他就觉得哎呀好幸福啊。这时候副交感神经大大提升，让免疫力提升，阳气充实，就这样调理，加油。就是你懂吧？是这种，就是活在有爱的东西里面，让副交感神经能够提振，这就是调理啊。因为一般的人如果每天都是让自己的自律神经紧张，然后就越来越虚弱，越来越没有免疫力，对不对？那像这些人百病丛生嘛，怎么死都有可能。可是问题就是，我们一般的现代人啊，说是这个阳气虚弱，我们要长养阳气。大致而言，以西医的科学观也认为，交感神经紧张是免疫力低落的最大原因，是阳气虚衰的最大原因。可是呢，我们今天的人呢、啊，以大家自知平庸的头脑，只能想到说，对，所以压力不好，我们要过没有压力的人生。而这句话是全错。因为提振副交感神经的关键在于你有没有跟你的潜在意识沟通，而不在于你有没有休息。如果你潜在意识希望你做的人是一个企业战士，每天就在公司里面冲锋陷阵跟人吵架，那你果然就成为一个企业战士，每天冲锋陷阵，然后克服难关跟人吵架，你反而副交感神经会提振。你懂不懂？最好是有没有听到内在的声音，不在于你的休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长养阳气的根本。你越能听到 你内在的声音。徐老师认为说这个人里面神很大度，你听不到，你就算做尽了善事，徐老师说这个人不是神，因为他看不到那个节点。因为我们这只小猪有节点，所以我一进徐老师办公室，他气场是好一个东西。庄子的逍遥后面加一个非常残忍的字，叫做游，有没有听过逍遥游？游就是玩，也就是一个人的生命能不能保得住哈、哦？又看那个潜在意识玩家，觉得这个角色在游戏里面好不好玩？那问题是，那个玩家会觉得好玩的游戏，那是有很多奇怪的难关，去克服难关，然后分数升高，然后再断分数，那种就愿意去玩。可是，如果你这个游戏的内容是这个角色得到启发，去公司打卡，然后劳保安心在公司这个办公室便当，然后再下班，然后再摸摸小狗睡觉，你们又晚上玩这个钱玩不了几天。所以就是说，在潜在意识的眼中啊，有可能那种一味的追求安稳人生的人，他就觉得不好玩。所以我说，玩是非常残忍的字，不是非常轻松的字，因为他觉得挣不到分数嘛，对不对？这分数是克服难关、增强心力赚来的。你完全没有难关，没有增强心力的机会，我打了一万年也是就一分，我觉得这游戏又很无聊，他就是不要玩的下限了。所以呢，追求平安人生的人最多自杀跟横死的啦，因为他不要玩了就死定了。你懂吗？一般人以为说我要一个人生要求安全，所以我要过平安的人生，恰恰相反呀、啊！不是我，你平安就下线就死了。所以这是一个刚好被一般人认为的颠倒的逻辑。可是你应该真的逻辑有可能是真的，对不对？我先不要去传教，但是是不是在逻辑上有可能是真的？道家只讲逻辑，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要注意到。这个人的附加感觉能够提振，一定是这个人哦，向右往潜在意识里面靠近的感觉才会提振。也就是交感神经对付有形的世界用的战斗神经，让附加感神经呢去接到无形的世界去吸能量的神经。就是我们不讲肉体的话，能量是能量这种感觉，就是你的意识能够在潜在意识吸到讯息跟能量的时候，那你的附加感神经就会提振，免疫力就会提振。你吸不到你就没有，这是阳气的存在与否，神的存在与否，在这个地方。所以养生一定要养这个地方。而最讽刺的一件事，就是养生两个字是出自于庄子的哟。可是庄子没有叫人要养生哦。那庄子是疯人吧？要想写养生两个字，又说叫人不要养生，人家真的说是疯人写的。不是，是因为这个字是从庄子的一个篇名三个字里面摘出来的，那个篇名叫养生主，他说人要养的是生命背后那个真正的主人，每一个养生这个字的这个词的源头是庄子，可是庄子从来没有叫人要养生，这样听得懂吗？他要养的是另外一个东西，是要你死的时候可以喂饱的东西。我是被感化，那所以呢，我刚刚说真小人这个东西的注释，就关系到我们今天西医学所显示的自律神经三大杀手，就是有三件事会让你的自律神经极度的交感神经紧张，那这种非常极度的交感神经紧张会让你的免疫力整个垮掉，那第一名当然最厉害。简单来说，是第一名的力道是大到不可思议，就是第一名的那个，你只要在那样的情况下生活几年，你的整个体质就是因石化热，就是你这个因石化热的体质，它根本就是一个癌症的召唤器，你懂吗？那因为癌症就是因石化热的状态嘛，所以它就是一个癌症的召唤器，你无论如何一定会死得很惨。那第二跟第三呢，大概就会让你阳虚，整个人变得好像忧郁啊，或怎么样。那所以呢，第一名的杀手之王火云邪神啊，是 词儿啊，听不懂。不，我待会儿要花时间解释了，好不好？等一下解释，好不好？代偿反应。我用最简单的字快速讲，想让我们加强固执，还会再讲到，好不好？代偿反应就是一个人有很多很多的道德观，那些道德观累积到太多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被自己里面的道德观千夫所指的人。就是我做，因为人都有他自己想要做的事，可是他每做这件事情就罪恶感很重，你懂吗？就好像不听爸爸妈妈话，我觉得我真罪人；然后不听谁，就是不做大家觉得认为的好公司的工作，我觉得我这样太烂了。就因为他的那个我应该太多了，所以他每天都在被他的我应该鞭打。你懂这个意思吗？就变成活在高度的羞耻跟罪恶感之中。那以我们今天会讲的话，就是他的自我感觉是非常不良好的。可是一个人因为很笨，他呀，因为自我感觉不良好了，他就想要制造一个良好的自我感觉，来让他觉得舒服。那但是在这样被这个罪恶感跟羞耻心催逼之下，他的自我感觉不良好，他以为是正负相交可以等于零哦。结果他就变成努力去做一个他觉得我只要能变成一样的人，我就会觉得自我感觉很良好了。那通常最容易选择的走向叫做正人君子，或者是修道人。我这个修道病这本书讲这件事，懂吗？就是因为你知道，当一个人变成修道人，他自我感觉会相当良好，就觉得我是一个有心灵修养的人，我是一个比较高等的灵魂，我是一个。你懂我意思，就是很多自我非常好的感觉会在他的这个修道或者说智能机制里面他会出现，他就以为这东西可以平衡他了。可是问题是这两种念头不会平衡的，他是对打的，而且对打彼此就把对方越增强，他的人生就完全活在这个对打的。可是呢，问题就是他原来自己会觉得有那个罪恶感的事情哦，很可能是来自于潜在意识的呼唤，你懂吧？就他的潜在意识，他说：“你这辈子就要卖拉面，你就要卖拉面。”然后他每天都会喝碗面条，他妈就跟他讲说：“你这还混赚多少钱，帮我上大学什么的。”你知道，所以他那个有罪恶感的事情，原来本来是他潜在意识的呼唤，可是他的那个所有的我应该不准他去做这件事吧？然后他就不断的每分每秒强迫自己当一个伟大的人来抵抗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就是我要变得很伟大，我要变成一个心灵境界很高的人，我要变成一个什么东西，你知道，这样子才能跟自己打。那我说交感神经能够要紧张，这个人一定是战或者是逃，对不对？那他分分秒秒都在逃离他真正的自己，分分秒秒都在跟他真正的自己对打。那这个交感神经的紧张是不可思议的大，而他的这个能量的分裂就会形成一个又有阴实又有烈火的体质，刚好死定，这样的。所以这是人最容易把自己害到不得好死的方法。那另外呢，第二名就是不能做自己爱做的事。这东西也很简单嘛，对不对？就是我们都有很多的我应该，对不对？我们会觉得在公司上班比较好，所以就觉得翘班比较不好，是不是？所以他，我明天想要翘班去看个电影，我也觉得这样不好，领导会不加我薪水，是不是？就这样子，这样的时候，我应该，我不能做自己爱做的事。那这个不一定会一时化热，但是偏差值越高，一个人的阳会越虚衰，而这个虚衰不是你吃药救的，就是代偿反应最凶的，没办法，药都没办法了。那有的人有那种体质，如果看了一个还不错的中医，那中医可能父子在那边一斤一斤的开，你知道？可是他的阳虚的问题的来源不是在身体，而是在更里面的一个层面。那像这样子的人，不能做自己爱做的事的人，其实恶化的典型是我们台湾人说的忧郁症。我刚刚说忧郁症要吃什么药，对不对？可是我觉得那个是不同项目的事情，是因为啊，忧郁症的人在台湾的人就已经冷漠到痴痴呆呆了，所以你必须要用他让他清醒，才能问他你要不要想你的人生真的想要什么。他不行，你连这个问题都不能问，你懂吧？所以你要先把他用药唤醒起来，才能做给他做心理辅导，让他重新想清楚你的人生真的爱的是什么。那么忧郁症的人其实很清楚的，就是有一个理由在背后，叫做扮演社会大众认可的强势角色，这样听得懂吗？就是我觉得怎么样能在社会上会受欢迎，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做那样的人，他就忘记了他内心真正渴望是什么。 就是面子比里子重要的人。所以呢，在台湾的状况的话，忧郁症里面呢，10个有9个是俊男美女症。也就是说，在人来讲，这个时代，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身材健美没有魅力，大家就会羡慕我，对不对？当然，你们大陆人可能没有那么爱慕虚荣，台湾人有啊。那这个就是台湾的忧郁症的心理医生啊，都跟我讲说，好奇怪啊，我都没有这个病症啊，10有8九都是俊男美女，好漂亮，完全不知道他忧郁症患者，因为他很努力的，每天要跳什么拉丁有氧啊，做重量训练啊什么的啊，就是死撑着要做一个大家觉得哇，我好美，我好帅的一个人。然后他又在灵魂呼唤，在路边摆摊卖拉面，对对，就是这样子。他那个潜在意识看着，觉得他怎么又去跳拉丁有氧啊？拉面了，拉面了。所以潜在意识说，不然我拔你一个插头，看你能想起来一下，重开机一下，那是忧郁症。所以呢，忧郁症的人，如果他重新在这个忧郁的底层再一次出发，去想清楚我要的到底是什么，其实痊愈的人还是蛮多的。就换一个角度去追寻人生，忧郁症好的人太多了，所以这是忧郁症。那第二个多的是什么？忧郁症性感人最多，因为性感最容易速成，对不对？如果你努力的做重量训练，然后加以饮食控制，2个月身材超好爆好，对不对？所以身材漂亮性感的人第一名，然后第二名多的在台湾是大善人。因为啊，我们台湾是一个很信佛的国家，你知道，你最好表现得很宽恕、很原谅，他就说：“哎呀，这位师兄，你真是有修啊！”有修行吗？你知道，他就说：“好高兴，大家都认同我。”所以大善人是忧郁症第二名，然后第三名是啥？第三名是精英分子，因为很多精英分子是因为听到了灵魂的呼唤而变成精英分子的，所以他没有忧郁症。可是偶尔有一两个人是完全没有兴趣，但是力争上游变成，所以他就忧郁症。所以这是忧郁症啊，所以这是第二条，自律神经杀手，但是被拔插头了。那第三名呢，叫做和后胃不好的人事不相同。这怎么讲啊？就是友情加后味，就是有些人啊，你跟他讲讲话，相处了半个钟头，你觉得我虚掉了，有没有过这种？我想那个虚掉的感觉是潜在意识给你非常重要的警示，因为你其实没有什么理由，就你没有在这半个钟头里面喝砒霜啊，就是你并没有吃什么耗血破气的在那半个钟头里面，可是你虚掉了。那是潜在意识稍微再拉你一下，跟你讲说你这个人费劲，你懂吗？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公司上班，就是每天上班都虚的不得了，那可能是潜在意识在拉你一下，就是切一点身体的电线，切一下电，让你知道一下我没有让你费劲。那这个东西，它相对来讲，人跟人的这种突然虚掉一下感觉，绝不是轻松就会有能量。有的时候他做的是他有兴趣的工作，可能从早忙到晚，他觉得精神奕奕，对不对？如果同学有做你自己爱做的事的经验，你会觉得就算很辛苦，你还是有一种快乐的感觉，就是充实的感觉，对不对？那所以那个虚掉一下的感觉非常重要。那如果一个人，你就是每天上班或者每天见这个人，你有些因为既喜欢工作，有些朋友是不值得留的嘛，对不对？可是你又觉得看在旧交情的份上，不要切除。可是呢，他每次跟你打电话抱怨他老公的时候，你就觉得真累。然后这样子每天把自己搞得真累的人呢、啊，哎，天天吃菜的时候还注意这是个有机的农药，那你神经病啊！你跟人家讲半个钟头电话虚掉的程度，你要吃多少个农药罐的白菜才能够虚成这样？是不是？那如果跟你说让我虚掉的是我爸妈呢？非常有可能，对不对？我跟你讲。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潜意识告诉你可以去跟他碰头。那碰头的时候不要多聊天，跟他心事听也是能量不大。但是呢，你可以打开电视，他坐着看，你也坐着看。好，拜拜拜拜。那个人的缘分是有来有去，有的时候到某一天又缘分又回来了，你又觉得不需要了。这不是一辈子要切除，你懂吗？可能只是这一段时间潜在意识，你不必待在爸妈身边，你需要去做别的事，只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三条重要的自律神经杀手， 能够放到的人，周围的人说这人是个真小人，这样听得懂吗？所以一个人要保住自己的阳气，让自己的阴阳调和，因为第一条在床感应是阴阳分裂最大的，然后并且要心中有神，这些事情必须要在真小人的框架之下才能完成。如果没有勇气踏出这个真小人的第一步的话，你无论如何不会得到真正的健康。更糟糕的是，很多人他走到一个点，就是潜在意识永远的抛弃他，所以他再也不会生病。那这是更惨的状况。所以我觉得这个点我们必须要有某种程度的理解。可是我现在说这个啊，依然是空话。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的人脑海里面已经有很多的我应该种种的观念，对不对？那当这些观念还控制着我们的时候，相对而言潜在意识的声音是非常微弱的，就让你累一下，让你病一下，那我们病人就变得糊里糊涂的，对不对？怎么知道这个心不够讲什么呢？所以到底要如何我们才会开始能够接受到潜在意识的讯息，而能够走对方向？那庄子发明了一个法，他的庄子整篇庄子里面最长的一个篇章哈，叫做《齐物论》。而《齐物论》里面教的这个法哈，如果你要用佛家的术语来说的话，《齐物论》法，我觉得佛教之所以今天会变得有一点怪怪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没有办法在佛教里面找到那个《齐物论》的一点点窍门。所以佛法变得很难修炼。那我跟你讲的话，如果你佛教徒，你真的就赚到。这个庄子里面说的一个状况啊，就是一个人之所以会有情绪的理由，不在于，因为我们修道，如果要修道的话啊，不是就说心要静，对不对？平静无波，然后心里头能和悦安适，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哦，我要修道，所以我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们台湾那种不要生气的广告贴板你了解？什么做人不生气，什么做人不恼，什么做人要慈悲，做人不要什么，对不对？你知道这种东西？我们台湾这边是修道道，就蛮了解的。那问题就是在庄子的立场会觉得这完全是不行。因为呢，人要能够没有情绪，需要一个必备条件，就是当一个人是承认事实的时候，这个人没有情绪。而承认事实，承认事实的时候没有情绪呢，就是说啊，我今天比如说啊，前些日子比较黄健的人约我到大陆跟他吃饭聊天啊，但是我跟他不熟，那么。我有可能呢去遇到这个人之后气得拂袖而去，也有可能遇到这个人过得很快乐。那么黄健这个人还是这个人，但是为什么我有可能拂袖而去，有可能很快乐呢？就是在我出发去见他之前，如果我预设是有一位中医的同道，是像徐老师这样的，他会教我一点内经，然后给我一些心灵的滋养，然后跟我说一下伤寒论的利弊得失等等，那我去见他，我一定气得拂袖而去，因为我觉得原来你根本不太清楚伤寒论搞什么东西，我干嘛把我宝贵的时间花在你身上，对不对？可是呢，如果我在去之前，我心里预设的就是我是一个爱吃爱玩的人，黄健这个人是个柔肠暖水特别型的超级大玩咖，他一定可以带我去吃好吃的小吃，然后到去哪里买东西逛街，然后我去了，他果然就带我去很多好吃的小吃，买东西逛街，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好幸福。你懂吗？就是黄健这个人还是这个人，是我有没有搞错的问题，就是问题不在对方。就比如说你家的小孩，他的数学能力只有50分，你也就承认他只有50分，然后他考了50分回来，你说自然现象，心很平。但是呢，如果他只有50分，你却期望他是70分，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就让你失望，你懂吗？情绪的理由是你没有察知真相，你懂吗？就像我们这种有师徒关系的业绩，有的时候徒儿啊怎么样，师傅就是说你辜负我，其实这句话也不对，师傅要说的是拍谁啊，不对，这台湾话，对不起，我搞错了。 因为啊，这徒儿根本不是这块料，也没有那么爱你，你就偏要以为他很爱你，然后是这块料，然后还对他百般点拨，然后最后发现他不是这块料，恼羞了，对不对？如果你查真的很正确，发现又不爱你，又不是这块料，你开始就放生放生，对不对？你也不必气啊，不必说你辜负我呀。所以任何一个爱情悲剧都是你搞错。所以练庄子的第一点就是随时随地你有任何情绪的时候都回到那个我发现我搞错的那个点，你不断的回到这个点，你的感知力就会越来越提升越来越提升越来越提升。当你感知力越来越提升，你越来越能承认事实，你的情绪就越来越少。就是唯有感知力一直提升，把事实看得越来越清楚，一个人心就越来越不会有情绪，于是这个心就得到一个安定的状态，懂吧？所以感知力没有提升以前，这个也搞错那个搞错的时候，心不稳定。所以佛家的修行法，释迦牟尼佛大声疾呼了四十几年的内容，不是叫你知道天外有天，佛什么罗汉菩萨他根本不在乎你知不知道这件事，他只四十八年来还多少年，他只大声疾呼一件事，十见八正道。而八正道的第一道叫做察知的正确，简称正见，你懂吧？就是说佛法的确是叫人静心，可是静心之本在于承认事实，在于察知正确，不是每天你什么事都要搞错还要说我不要生气我要看看。所以我的助教有一次说了一句话，他说天下千万佛教徒没有人听过佛陀一句话，这句话说得很重但是说得很真，因为你所认识的佛教徒，你有认识任何佛教徒随时随地都在去心向内的去搞清楚我有没有搞错吗？没有，对不对？都是说做人要慈悲，对不对？我跟你讲，慈悲这个东西不简单，慈悲是这个潜在意识跟表面意识间打破流动，这个潜在意识之间支配的表面意识，做了一件你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让所有的事情有好结果，就是潜在意识能够主导表面意识的那个当下，那个能量的流动叫做慈悲，这个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因为我们的表面意识啊，你会说一个人他犯了错，我是原谅他比较好还是责罚他比较好，到底哪个结果比较好，我们就说真的我不知道，那就读读看而已，读读看的内容什么叫慈悲。那如果你只是读读看的内容，然后我这是慈悲，你会疯了，对不对？因为我们做事情会有什么结果，这个我们表面意识不知道。慈悲是你的流动量大到潜在意识可以主导，我的话叫做彼岸主导，这个东西出来以后才有慈悲。所以慈悲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灵境界，但是不是修炼法，修炼法是从正见开始的，慈悲是结果不是修炼法，这样听得懂吧？所以佛教的终极追寻是能够有清楚的彼岸主导，称之为慈悲。可是这个清楚的彼岸主导等于是好像是你要细心喂养照顾，用正见这种草去细心喂养照顾而成长出来的一头牛，那你要养大一头牛还是要拿正见这根草每天去喂它，懂吧？就心力越来越大，心力越来越大才会有那个彼岸主导的那天来临。可是如果你还没有去练正见，不喂牛吃草，然后每天说慈悲，就是拿牛肉去喂牛，那牛吃牛肉会得黄牛症。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一个先后顺序把结果当修炼法的谬误是一定不可以有的。所以这是第一点，就是你的心如果想要提升心力到能够听得到潜在意识的呼唤，一定要在你情绪有任何起伏的时候都想我哪里搞错，这是唯一的佛教修炼，这样你懂吗？不用这一招完全没有办法练正见，这是庄子的招，可是要用在佛法。那当你完全没有办法练佛法的第一道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去读很多经典啦，这样懂吧？因为如果你有在练这第一道，你每天只要反省到自己搞错，就像自己说对不起，我以后要更仔细， 三天五天两个礼拜八个礼拜，你的心就越来越平静，很快就会让你平静到觉得幸福的不得了的程度。就是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我这个逻辑一说谁都听得懂，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庄子讲第一件重要的事，没有这件事没有人修复。那第二件庄子讲的重要的事，就是我执要如何去。因为我执去除的时候，人在那个里面的我应该你应该的东西越来越少了的时候啊，人才能够越来越听得到那个潜在意识的呼唤。所以就是说，那个墙壁你要把它打薄掉才行，对不对？不然你力道过不去。那打薄墙壁的方法呢？庄子是这样说这个故事，我用白话文说好不好？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念头，我们之前起个念头，是我们生命能化成一种波动，就是这个念头，好不好？如果庄子说，如果这个念头是符合潜在意识看到的真相的话，这个念头是一个安然的念头，就是他认为我是真实的，就是道家一再的强调一个字，修真，对不对？那这个我是一个安然的念头，那一个完全是符合大宇宙真相的念头是什么都不怕，真理是人放松。所以我这样讲听不懂，举例，什么叫做完全符合真相的念头？就是秉忠啊，刚刚上课以前你吃了什么呀？ 粥。 好，他说粥的时候，他会不会有一个想要说服我相信的冲动？没有，对不对？也就是一个完全安然的念头，你碰到他的时候，你的心完全不会有想要说服别人冲动的那种辩论欲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心灵修炼，就是你唯有这个方法才能找到什么叫我执，不用这个方法不行。我还没说完，话继续往下讲。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要找我辩论，我说我刚刚吃的是粥，然后对方就说不，你吃的不是粥，你骗人，他就一直跟你辩论，就是你好，你那个念头放在你会想辩论吗？其实还不会，你会觉得好可怕，我要打车带他去六院啊。 六院 是不是啊？就是还是不想辩论，应该想怎么救他吧，是吧？就是一个念头是完全的真相的时候，人是一点辩论心都不会起的，不管躲别人对方多么的挑衅都不会有。可是呢，当一个念头那个念波它的讯息本身是有一些不是真实的成分在里面的时候，这个念波它生命的本质会有一种害怕。这个害怕啊，它的害怕具体内容是，如果我的这个主人这个头脑啊有一天看到了真相，我就会消灭了，你懂吗？就是因为这是一个不真实的念波，他会觉得如果我的主人看到真相，我就被消灭掉了。所以这个念波是一个害怕的念波，他随时在基本的律动上面就害怕自己被消灭掉。所以这个害怕被消灭的念波就会产生一种挣扎的感觉，就是我要说服大家相信我是真的。那当然，也就是当一个人动到一个这样的念头的时候，他人会有一种感觉，就这句话我还要跟谁讲，然后劝他一句，或者甚至跟人家辩论，要辩赢。你越想辩赢的那个念头，就是越假的念头。可是人，我们现在人就是我执构成的，所以你知道什么叫我执构成的？我执的基本定义就是不符合事实的念波。然后呢，庄子说那个念波产生出来的那个想要说服别人相信我是真的的律动啊，就是庄子里面说辩这个东西，它的本质叫做不见。我们刚刚讲佛陀教人要正见，对不对？就是一定你有什么没看到，你有那个没有看到的东西，你才会想要说服别人相信。那你想啊，比如说这个念波，对不对？一个基督徒啊，他常常会有什么情况说服别人相信上帝，对不对？然后可是呢，他要说服别人相信上帝这个念波，其实上他就有辩论欲望，对不对？他想要说服别人，可是问题是，他会有那种想要说服别人信教的欲望啊，一定是因为他里面的那个念波是错的，也就是上帝不是他以为那个样子。因为你看基督教那个圣经哦，上帝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制造一个人，然后制造一个苹果树，然后呢又把人的基因改造成不爱吃苹果。 果，然后又没有竖牌子说你不可以吃，然后就这样坑陷他，然后害他吃了苹果就被踢出伊甸园。所以就是整个故事就是那个神很坏很烂，然后基督徒就活在一个高度被恐吓的状态，然后就怎么样怎么样，你懂那个意思吗？就是，所以他的那个神其实那个形象是有问题的。真正的上帝说不定比他想象的要可爱很多，快乐很多，温柔很多。他是因为里面的神的形象可能有问题，他才一心想要恐吓说，我今天每天被这个东西勒索，你要被他勒索一下。那个念就是有那个辩论冲动的念，其实多半是有问题。那个念佛就去找跟他同类的害怕被消灭的念佛，然后越来越多集成一条。当他集成一大坨的时候，人会出现一个叫做观念，就是各种的我应该你应该。像庄子的世界绝不可以讲我应该你应该，因为庄子说每个人有自己内在灵魂呼唤，你不知道别人灵魂呼唤什么时候，你不要乱说应该。庄子说这个故事说有一个叫混沌的天生就没有脸的人，有人好心帮他挖七个孔，挖完他就死翘翘，就是他你不知道对方的灵魂的呼唤之前，你不要乱给他应该来应该去，应该来应该就会死人的。所以这是庄子的问题，他完全没有那个观念上的应该不应该，而是说每个人要设法去听到我真心想要的是什么。因为人的生命呢有一个来自潜在意识的基本律动，就是那个律动如果叫你做拉面的，那你去银行上班你就会觉得怪，就是身心俱疲，就是那个基本律动是很重要的东西。那这样别人一看到他有我执啊，而这个我执其实最要命的就是说，我们现在人因为啊我们认识的自己这个 ego 这个东西，就是这些结坨坨的害怕被消灭的念波构成的，然后它的律动的方法是辩论冲动，所以你就永远会觉得我想的这个就是一定是对的，因为他想保护自己，你的我变成一个保护自己的东西。而这个想保护自己的东西呢，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凡是你的任何一个念头任何一个想法，你想要说服任何人相信说服任何人接受的时候，一定要回到庄子的原点，就是这个律动的本质带着辩论这个调调，就是说等于是说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人的我执的标签就是他会想让你想辩论，这样懂吗？他怕被消灭，因为完全符合真相的念是没有辩论冲动。那庄子的修炼就是你一定要想办法找到你的那个念上面有辩论的冲动，然后把那个念消灭掉，一个念一个念的消。像我的话练了15年还没有消灭完，就是等到你一天清醒的时刻都没有任何一秒钟你的想法想要说服人家相信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的人心他已经没有任何虚伪的念波了，道家叫这个人的心进入全真之境。而进入全真之境的心，如果一秒钟都不够你辩论的念头能够持续，听说了，那有修道人很多，我没有修道，持续75天之久的话，他的表面意识就会强到能够打破这层墙壁，钻到前导里面去，然后那个人会什么灵魂能够自由出体啦，然后什么前世都想不起来了之类的。那但是就是他的修法，就是这东西听起来很高深莫测，但是全真的修法，道家叫丧罗法，就是要你丧失你这一坨自我。这个丧罗法本身却是极之单纯明快，同学能够理解吗？就它的方法论来讲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人一而再再而三的会败给自己的辩论冲动，对不对？是不是？那像我15年来每次到最后败的是什么你知道？是有人冤枉我的事，对不对？就是每年当有人冤枉我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哎呦，跟他说清楚哦，对不对？那这怎么办？我后来就一再回头想，庄子说，辩这个东西就是不见，一定有什么你还没看见，一定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实你没承认，所以才会人家冤枉我就变成冲动，对不对？后来我就开始把自己的念头，就是他冤枉我，然后去拿一些其他念头放上去看看，就是看到到底哪一个念头哈放上去的时候，我的辩论冲动会消失。就我忽然发现我自己啊，就每个人不一样哈，每个人潜在意识的声音不一样，不要拿我当标准来啊。就我放到某一个，有的时候啊，我是放到说其实我误会他了，其实我根本有这个问题，只是我自己不敢看。那放到其实我误会他了这个时候， 嘿，消失了，那个变成冲动消失，那这个念就是对的。那或者是我更多的时候是这样放着放着，一个一个坏上去嘛，我就坏的放上去啊，然后我就发现了，放到这一条的时候变成冲动消失了，这条这个人留不得。就是他趁他冤枉你就把他放生，你知道吗？实在是这样做这件事，就这人好，你知道吗？不要留了，就是留不得这三个字出现的时候，那个人很丧失。所以就是那是我还没有看到的更重要的事实。那我在讲这件事的时候啊，我们伟大的韩教务长，你给我出了一道命题，这个命题我觉得出的太好了。这个命题你能够解决的话，庄子很能念。他说我呀，这个看到我太太晚睡，就会很想要劝她早点睡，这哪儿去？这个命题帅哦，对不对？你稍微一不小心，庄子都被他难到了。因为大家学中医的常常会知道这个命题，对不对？谁谁不晚睡，你会告诉他应该早点睡，对不对？睡不眠的冲动会出来，人之常情啊。因为我真想让你怎么死，我不管，我没这事，但你没这样想，对不对？那这件事情呢？我忘了我那天跟黄叔韩教授打了韩剧，我是这样说：如果对现在意识来讲，他最要紧的是要趁这个果子最成熟丰美的时候收割。有的时候可能你的太太，她最成熟丰美的是她的64岁，不是89岁。你这样听懂吗？因为可能啊，你的潜他的潜在意识知道。他到64岁以后，你会中风半身不遂，他要照顾你，然后心里都很伤，然后伤到89岁才死的话，那果子一烂，你懂吗？所以他为了怕果子烂放烂，所以赶快69岁收割的时候遭到最多。那因为你太太只打算他的潜在意识打算只打算让他活到60几岁而已，所以他的养生方法，他潜在意识会引导他做个刚好能够活到60几岁就好。这个事情你要逆天没办法逆，因为如果他真的是打定主意，就是说这个果子啊，在你中风前我就要收割了，那他就算被你逼得一直养生，一直养生啊，他到了那时候来临太危险之后，反正他就是要收割，你老搞不了他，对不对？所以养生我一直讲是一个幻想，没有生命。因为刚刚好就好，因为人我们真的常常会遇到养过头的人，最有名的人是当年。台湾的那个永嘉五绝郑万清，他本人是什么？各个领域都很厉害，对不对？尤其擅长太极拳，有听过这个人吗？那我们台湾老中医，因为他是中医界的，我们台湾老中医有的时候会提起郑万清这位老前辈。那当年跟他一起的人都已经在90几岁、100岁了。那我们那老中医提到郑万清的时候，就说：“哎呀，我们中医人哇，郑万清身体最好，可是他死的最早，70几岁就死了。你看我90几岁还在这。”郑万清的人身体是好哦，是好到那种真的是江湖传说的那种程度，就是据说他的太极镜是一盆水放在前面，手掌一按整盆水压起来，他太极镜用到头发让你剪头发剪到崩坏，这是金刚不坏体的吧。那可是呢，说不定这位老人家他真的呀，他的潜在意识已经说赶快要下线，还有人给我玩下一团呀，感觉要投胎啊，懂吧？所以他非死不可，可是他金刚不坏体，死不掉。所以台湾的老中医就会说：“哎呀，郑万清先生啊，当年真是不得了，也难怪会死，每天烈酒当白开水喝，喝了好几年才死。你知道，就说他的那个已经练成金刚不坏体的，那得找个办法走啊，就是那种超人经纪人，他真的是很有神的。”可正因为他有神，所以他必须要想办法走，就是听到声音要走，他要想办法走。像民国初年的苏曼殊大师也是一样，他30几岁就死了。可是他那个死法是死之前几年每天什么都不吃，只吃糖哎，就是一块一块的像冰糖那样的东西，吃了不知道多少年才死。他大概也是天上掉馅饼，他爸妈讲，就是他这个又说不对了，懂吗？所以呢，如果事情剧情的发展果真是你要在你太太60岁的时候要中风哈，让你太太照顾你的话，那果子就烂了。如果真的是这么个故事情节的话，你要做的不是劝他早睡，而是让自己那时候不要中风，然后让他余生还是继续的幸福美满，越来越快乐，这样就可以留下。你懂吗？ 完全不是去教人家养生，方法根本就不在这里。所以这个逻辑大家一定要清楚，对不对？而我现在我觉得大家都会比较疲倦的感觉，我再下课十分钟，可是这句话我只讲了一半，只一半，我还要讲调阴阳，还要讲色情片性交蕾。我很可能因为下午课是那个文明老师两点的，对不对？我非常有可能讲到下午两点。 好。